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7集，祭祀祭品。 小心！ 就在骷髅们飞扑而来的一瞬间，江瑶大吼着一把推开了陆星月，同时反手朝着骷髅袭来的方向奋力一挥，一阵暗紫电光从江瑶的掌心中轰然迸发，最先扑来的几只吸血骷髅顿时被江瑶的法力震退了数米。然而边上的另外几人却没那么幸运了，躲闪不及的他们被几只吸血骷髅逮了个正着，还没来得及发出哀嚎，便在喷涌的血腥气中化为了尸体。 不，不行了，这怪物，这些怪物根本打不死。 看着同伴们在自己眼前转眼化为干尸，为首的 T 恤男子几乎崩溃，他失控地转过头朝着陆星月大声喊道， 你刚才不是击退了一批吗？再出几招干掉他们呀。 没用的，就算使出几次也是一样的结果，毕竟属性不对。 陆星月咬着牙伸手挥出淡黄光锁，逼退着前进的骷髅们。 吸血骷髅是金属性，必须用相克的火属性法力对付才有效，而我的法力并不是火属性。 可恶，我的属性也不对。 T 恤男子不甘地对着空气挥了一拳，转头看向周围面露恐惧的众人， 你们当中有谁有火属性的能力吗？ 之前的确有个家伙是火属性的，只不过他在最开始就已经……哎， 一名男子面露难色地说着，将纠结的视线投向了石阶下方的某具干尸，重重叹了口气。 还有呢？不会只有他一个是火属性的吧？ T 恤男子大吼着环视了一圈，却没有看到第二个人站出来，脸上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顿时又变成了绝望。 混蛋，难道这真的是天意？这里就没有一个火属性能力的人吗？ 不，要说火属性能力的话，其实还有两人有。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陆星月神色一凛，连忙转头看向身后的鬼门关牌坊，却赫然发现先前还躲在角落中悠哉看戏的黑沙兄弟两人竟然已走到了鬼门关的门洞下，冷眼俯视着下方的众人。 哼，竟然才死了这么点人，我还以为很快就会全军覆没呢。 其中的矮胖男子冷笑着，似乎对眼前的血腥场面毫不惊讶。 不过嘛，这点人命用来临时打开这结界倒是够了。 话音刚落，边上那名沉默着的高个黑衣男子忽然从腰间拔出一把金色匕首，挥手朝着覆盖在门洞上的结界狠狠扎了过去。随着一道刺眼的法术光芒闪过，那道门洞上的结界顿时发出炸裂般的巨响。待到光芒过后，众人发现那原本坚不可摧的门洞结界上竟然出现了一道一人高的空间裂口。 这是什么情况？你们原来早就有办法破开这空间结界。 见到眼前这惊人的一幕，T恤男子的神情随即从惊讶转为了愤怒。 你们既然早知道破开结界的方法，之前为什么还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送死？此言差矣，正因为你们送了死，我们才能破开这鬼门关结界。 矮胖男子摇了摇手指，一副故弄玄虚的样子。 哦，我上山前好像忘记和你们说了，既然这是个祭祀队伍，那就必定需要祭品存在。知道那些游行的家伙为什么不驱逐你们吗？那是因为你们就是这些吸血骷髅的祭品呀。 矮胖男子笑着，小眼睛中满是嘲讽。 这鬼门关结界需要人命的祭祀才会短暂开启，而我们当初之所以会告诉你们这里的信息， 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蠢货帮我们打开这空间结界，而你们也不负所望，果真办到了，嘿嘿嘿。 你，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们。 不甘和屈辱令 T 恤男子顿时丧失了理智，怒吼着就要冲向那两名黑衣男子，而那矮胖男子只轻轻伸手一挥，一道火焰刀便瞬间刺中了 T 恤男子的小腿，后者哀嚎着应声倒下。 哼，想和我们斗，你还嫩了点儿。 矮胖男子冷哼一声，伸手就要朝着 T 恤男子的脑门再补一刀，而此时的他却忽然被身边的高个男子拉住了。 陈氏马上就要过了，时间紧迫，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去。 矮胖男子抬头看了眼前方不断逼近的吸血骷髅，意犹未尽地撇了撇嘴，但还是听从了高个男子的指示，转身走向破开的鬼门关门洞。 对了，最后再告诉你们一件事，之前的那些人命只够维持这结界裂口开启一会儿会儿，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裂口不再次合拢的话，嘿，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 矮胖男子别过头，嘴角扬起了一抹恶毒的微笑，说完便不再理会现场众人，与高个男子跨入鬼门关的门洞之中消失不见。 不不，我也要走，我不要留下来喂那些怪物。 见到那两名黑衣男子就这么跨过了结界，现场一众人等的心理防线顿时碎得彻彻底底，他们顾不上再抵抗，立即中断了手中的弑神操纵，开始争先恐后地奔向那道逐渐收缩的鬼门关结界裂缝。 裂缝，裂缝要没了，人命，对了，只要有人命才能维持住裂缝。 矮胖男子留下的话语在众人的心中逐渐发酵，面对着眼前那慢慢消失的最后生机，那些人心中的恶念被霎时激发，渐渐演变成了凶狠的戾气。 下去，给我下去喂骷髅。 他妈的，竟敢踹我，要下去喂骷髅的是你。 别推我，我不想死。 拥挤的人群互相推搡着，很快便为谁抢先而开始了斗殴，全然忘了他们身后还有一群吸血骷髅正迅速逼近。 笨蛋，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啊。 陆星月大惊，在少了其他弑神支援的当下，只靠着江瑶和他两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抵挡涌来的骷髅军团。很快江瑶与陆星月便开始自顾不暇，而新的牺牲者紧接着就在下一刻出现。一个跑得稍慢的男子脚一软绊倒在石阶上，还没等他来得及再次爬起，便被飞扑上来的一只吸血骷髅咬住了脖颈，嚎叫着被拖入骷髅群之中，瞬间撕成了碎片。然而仅仅一名牺牲者显然满足不了吸血骷髅的胃口，在又干掉了一个人后，最先追上来的那只吸血骷髅把脑袋一扭，随即盯上了前方那名拖着伤腿在石阶上挣扎爬行的 T 恤男子。 可恶，我邱老三堂堂一派之主，在江湖里打拼了那么多年，我可不想就这么死在这儿。 这名自称为邱老三的 T 恤男子咬着牙，额头的青筋在奋力攀爬中根根暴起，股股鲜血从他的小腿伤口流了一地，而这散发的血腥气显然更是刺激到了那只吸血骷髅，使得后者的扑袭速度陡然提升。 星月，掩护我。 江瑶见状脸色一变，大吼着飞身向前，而此时边上另两只吸血骷髅也被血腥气所吸引，尖笑着要围攻而来。后方的陆星月眸中寒光一闪，手中的淡黄光锁顺势飞出，将扑向江瑶与邱老三的三只吸血骷髅困了个正着。 就是现在。 江瑶猛地吸了一口气，伸手一把抓住了陆星月的淡黄光锁，与此同时手中的暗紫光芒 在那一瞬间陡然暴涨，窜出的电光瞬间沿着光索朝着被捆的三只骷髅奔袭而去。在刺鼻的灼烧味与爆裂声中，那三只被击中的吸血骷髅毫无招架之力，顷刻间四分五裂，化为了齑粉。 哎，差点都忘了，你的法力可是什么属性都能破的。 陆星月抹了把额头的冷汗，转头看着江瑶手上的暗紫电光，轻声说道： 先别说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江瑶说着立即转身奔向不远处，一把搀扶起了脸色苍白的邱老三。只见对方此时早已冷汗连连，连话都说不出了，似乎是伤得不轻。 还能走吗？ 江瑶一边用法力防御着试图近身的吸血骷髅，一边在陆星月的帮助下拖着邱老三来到了后方的石板平台。 骷髅的数量太多了，根本打不完，而且那结界裂缝开不了多久，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陆星月望着平台下方密密麻麻爬来的吸血骷髅，脸色愈加凝重。 但要是连我们都放弃抵抗，以这些骷髅的速度，恐怕没等穿过那空间裂缝，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些吸血骷髅手上。 江瑶说着再次挥手震退了扑上来的几只吸血骷髅，随后别过头瞥了眼身后依然扭打在一起的众人。 况且以现在后面那帮人的样子，怕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先自己进入结界，和他们缠斗的话更是浪费时间。那要怎么办呢？距离辰时过去只剩不到五分钟了。 陆星月看着手表上不停转动的指针，眉头紧锁。 得有个既能拖住骷髅又能让那群人冷静下来的办法。 江瑶思忖着，将视线移向自己的手心，又转头看了眼边上捂着伤腿喘着粗气的邱老三，眼中忽然眸光一闪。 有了。